弟兄姊妹早晨。今天天气挺有趣的，外面就湿度就觉得好像很冷，入到来就很暖。教会神的爱都是给我们温暖。多谢教会给我的邀请，让我能够跟大家分享主的说话。好，让我先依靠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祈祷先。人子天父爱我们的主，多谢你是召聚我们，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不配的，但是你的救恩却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都让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跟我们讲说话，以致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都听到主你跟我们讲的说话。将以下时间恭敬交上，奉主名求，阿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体贴神、体贴自己、体贴邻舍。体贴神、体贴自己、体贴邻舍。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可能爱了很多的人，或者我想爱神，但有时候我们都会忽略自己的。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是体贴神、體貼下自己，又體貼下人。我相信這個已經概括了整個基督徒的信仰了。好，我今天看的經文就是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九節的。我自己很喜歡馬可福音的第一章。如果你細心看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時候，雖然是不算有很多節，也未必算是很長一段經文，但裏面基本上已經是講到整個基督徒的信仰，你差不多發覺已經齊全了在裏面那個的內容。因為如果你大家看一看第二十九節，他講到會堂，然後跟著他就講到家庭，然後跟著就三十二節他又講到眾人，講到全城的人，然後跟著到三十五節就講到耶穌去到曠野，然後跟著三十八節咧係講緊耶穌好知道佢生命咧其實做啲乜嘢，所以你發覺咧係呢一段經文係非常之豐富，短短嘅一章嘅經文咧，整個基督徒信仰咧其實咧都已經包括喺裏邊。咁但係時間嘅關係咧，就唔可能咧同大家每一節咧都去睇，咁但係我就選擇咗咧睇同大家睇幾節嘅經文，咁咧就係第二十九節咧係到三十。首先我们会看到第一章的第九至到十一节是讲的是耶稣受洗的。你发觉马可福音开头是没有讲耶稣出世的，所以有些人说马可福音是讲耶稣是一个仆人，没有人会为一个仆人去记载他的出世。马可福音也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二十世紀的時候，突然間變得非常重要，這卷福音書。因為其實在早期教會來講，都認為最重要的那卷書，大家都會看為是馬太福音的。我們都看福音書都會是的，我們先看馬太，跟著路加。看完馬太之後，再看路加的時候，你就會發覺，咦，路加福音所說的東西，其實馬太福音都已經全部有。即差不多全部有，於是你就覺得馬太福音可以或者可以不看了，那就看路加了。但二十世紀給我一個發現，在考古學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發現，就是最早期的抄本應該是屬於馬可福音，即馬可福音是有最原本的故事，然後跟著馬太和路加是參照了馬可福音的內容，可能再去建立而上。所以馬可福音是最早期完成，也是成為了其他福音書的參考版。所以馬可福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短但是卻 是最原本的版本，就是說最原本的耶穌的說話。好，我就看一看呢，受洗就记载在一章九至十一节，受试探就记载在十二至到第十三节，跟着就讲到耶稣就召门徒了， 14-20节。咁到21-28节咧，就讲咧耶稣进入会堂。你发觉咧嗰个节奏咧好紧嘅，即系好紧密嘅，一路咁去，一路咁去，好似咧唔俾你停咁样样嘅。好啦，咁就去到第29节嘅时候咧，我哋今日睇29-39。29节咧就系他们一出了会堂，就同着雅各啦、约翰啦、同西门同埋安德烈咧嘅家里边，咁啊进到西门同安德烈嘅家，即系进到彼得嘅家啦。咁啊呢度咧所谓嘅家咧，其实咧系讲紧房子，房子嘅原本个即系家呢个原本嘅意思咧，原文咧系一间房嘅意思吓，或者间嘅屋嘅意思咁样样。咁呢个有可能咧，就因为当时耶稣咧就喺嘅地方就系、是、加百农呢个地方。咁也许咧加百农咧就系、是、耶稣咧系服侍嘅基地啊，那个或者话咧嗰个嘅根据地。而马可福音咧好多时咧都会讲到咧系耶稣同佢嘅门徒咧喺房子里边，往往咧系为着要安静自己啦，又或者咧系耶稣啲嘅教导喺当中。所以耶稣咧马可的形容通常就是他们进入屋子里面安静，或者一些私下的教导。接着我们看第30节，就西门的岳母就正在荷叶饼躺着，有人就告诉耶稣听了。这里讲到的岳母，如果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5就提到彼得咧就帶著佢嘅妻子咧一起咧去做呢個服侍。神嘅仆人唔係喺抽空裏邊咧嘅一啲嘅聖人，佢哋都有自己家庭啦，佢哋梗係會生病啦。佢有佢太太要照顧啦，有佢媽咪要照顧啦。嗱呢度咧，我哋見到咧岳母啊，即係咧岳母就生病。其實耶穌嚟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咧特登要去醫病嘅。咁但系咧，佢進入咗呢個家之後咧，佢見到咧啊，有人就同佢講：，咦，就岳母咧就有發燒。呢、这、一個嘅熱病咧，就係咧講到咧係原本嘅原文嘅意思。如果你睇翻路加福音咧4:38咧，呢、这個字咧即係原文嘅意思咧，應該係講緊發燒得好厲害嘅意思嚇。原文嗰個嘅意思應該係咁嘅。这个叫 Pito Megalo， 发烧得很紧要。甚至呢约翰福音第4:49-52，就是这些病是致命的，这是一个致命的发烧的病，所以就非常的严重。于是他们就立即就话给耶稣听，这个是用了这个现在式，就说于是呢即刻咧就同耶穌講啊，佢岳母咧係生病咁樣樣，發燒啦咁樣樣。咁啊於是咧就耶穌咧就去醫佢嚇。而啱啱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之前咧就講耶穌喺會堂，耶穌喺會堂嘅時候咧，佢就咧係趕鬼嘅能力。咁喺會堂裏邊就趕鬼嘅。咁所以咧明顯地咧，門徒就覺得如果耶穌能夠會堂趕鬼咧，當然他都是能夠即醫病啦，所以咧就去揾耶穌咧就幫佢醫病咁。咁於是咧就耶穌就埋去啦。咁呢度就形容咧就係、是其實咧都係幾親切嘅啊。你留意咧個字眼咧就話耶穌進前拉著他的手扶起他來，而就退了，他就服侍他們。呢度咧就講到咧係拉著拉著。马可福音当中咧，系拉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系抓住嘅意思，咁啊抓住佢啦。咁咧呢个字咧，或者拉着抓住咧，呢个字咧，总共咧系出现咗咧系14次。而咧好多时咧医治嘅时候咧，都会形容耶稣咧系拉住人嘅手啊，拉住人嘅手，好多时咧都会咁样样去形容佢嘅。咁当然呢个拉住嘅时候咧，亦都系代表着咧。是一種的親密的態度，一種愛，一種關懷。因為大可以耶穌就說，你不用貪心，你會好，你現在起床，你是沒問題，你的燒是退了。 咁但系耶稣咧都系好刻意呢个形容咧，就是、或者耶稣咧好刻意尝试去做咧，就系、是、走埋去拉住嘅手，代表着咧一种嘅亲切嘅感觉。而咧我哋之后再睇嘅时候咧，一章四十一节咧，耶稣咧系当时咧有麻风病人，耶稣咧亦都系咧系拉住啲麻风病人嘅。呢度咧系代表着咧嗰种嘅手。是親切去接觸那種是很個人很覺得是被關心一種的温暖的感覺。於是呢退燒呢就退了了，於是呢據說呢他就起身來服侍耶穌。服侍耶穌呢就如果你根據的同一章一章十三節呢就講到呢是耶穌受試探，於是天使呢就來服侍他。其實原文是用相同的字的，就是服侍他這樣。耶穌也說到第十章，他說我來是為了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的這樣。耶穌的服侍也是用相同的字。這裡說到是體貼，家人往往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很多時候就我們都會關心很多人，但是有时反而会缺乏了关心，可能就在我们很身边的人。有一个的都是真实的故事，就有一个的几姊妹，他们就其实都很相爱的，他们有一个很年老的老人家，年老的老人家。然后跟着呢就那個的有一次就那個爹哋就跟其中一個女說，我都好耐咧係冇見過阿邊個啦咁樣。咁佢咧就嗰、那個女咧就同嗰個姐姐講，那個女就排最細，於是佢同姐姐講，佢話阿爸咧好耐都冇見過你啦咁樣。咁嗰個女咧其實佢全屋企即係四個女都係基督徒。阿爸話好耐冇見你啦，你幾時嚟睇阿爸？跟住佢就話：其實咧，阿爸好好噶啦，有四個咧女關心佢，你哋三個咧都俾好多愛俾阿爸。咁啊，但係其實咧，好多人咧都好多需要嘅。我咧就將我啲時間咧就多啲去關心其他冇人照顧嘅人。咁呢個嘅。最小的那個女兒聽完之後就很憤怒，她說其實你都沒有好好愛你爹地，從何談得上你說你去愛其他的所謂有需要的人呢？這樣我想這個一個真實的故事。的確是，即有時我們關心了很多人，但是呢沒有關心到呢是最身邊的人。耶稣很明白这一位的彼得，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有他真实的需要，他不只是有神，他有他太太，有他岳母，他有家庭，家庭的事情是很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没错，有时对家庭的事情没有奖励，没有奖赏，特别可能有时家庭主妇的或者全职的做了很多事，但就未必会有人去欣赏。家庭里面的付出好像永远都不够，外面可能付出一些，些人就会很欣赏你。但毕竟呢，这个都是我们的家庭，才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家庭呢，的确呢是很基本和关键。我自己呢都很明白要去照顾家人那个重要性。我自己都花時間嘗試去照顧母親。有一段時間我的確是比較已經不在香港，所以那時我自己心裏面其實我都很難過。後來就再回來能夠有機會照顧母親，那種感覺是非常好。我發覺我開頭回來的時候，或者我以前回來的時候，我媽咪可以自己走，到我再回來了，我定居了這樣的時候，媽咪就已經拿著個衣架，拿著個腳架。接著再到現在的時候， 其實媽咪已經出唔到街啦。有時咧就因為個身體弱，所以當能夠有機會又有時間去關心屋企嘅人，甚至咧係即係有多啲嘅欣賞，多啲嘅陪伴，其實呢啲都係恩典嚟，能夠去愛自己嘅家人。其實家庭需要好多嘅時間去照顧。家庭是一个令你会觉得是很多的情而结的地方，受伤的地方往往都在家庭里面。以前呢我是读社工的，就告诉我们究竟哪些地方是发生，或者说什么地方是最不安全，这个世界是什么地方是最不安全。答案是很叫人覺得很氣餒，或者是覺得很可怕，或者很嘆息。其實世界上的確最不安全的地方，如果根據數字來說，發生暴力最多的地方其實是家庭，是家庭。家庭是比任何的地方所發生的暴力 violence 是都要多。所以能夠維持一個家庭的和諧，彼此的關係，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基督徒的我自己，我带我爹地信主，我亦都带我妈咪信主。家庭亦都有各种的问题，都学习去面对。容不容易呢？不容易的。但如果不能够先好好爱好自己的家庭的时候，又怎样去爱身边的人呢？而耶稣摆我们家庭里面的时候，就是有家庭那个的角色。好，跟住咧，第二咧，我哋咧就見到咧係第32節啦，就講咧係天晚日落嘅時候咧，有人咧就帶著一個害一切咧係害病同埋咧被鬼附嘅人，咁就嚟到咧係耶穌嘅跟前。咁啊，跟住33節咧就講咧，合城嘅人咧都聚集在門前啦。34節，耶穌就治好許多嘅害各樣病嘅人啦，又趕出咧許多嘅鬼，不許鬼說話，因為鬼咧係認識他。呢度咧講到咧係天晚嘅時候，咁啊天晚嘅時候就猶太人咧就係當呢一個嘅太陽日落嘅時候咧，就係一天嘅結束，而當日咧係安息日，所以耶穌就唔可以醫病。於是咧，安息日過咗之後，一天日落啦，即係話咧，一日嘅結束又即係咧另一日嘅開始。所以有啲人咧就要快啲咧，就係嗱臨咧啊，即係喺耶穌嘅門口咧就等。呢度咧就話咧合成嘅人，合成嘅人咧其實係講緊所有嘅人嘅，即係其實原本係所有人嘅意思。於是咧，所有人咧就嚟啦，然後跟住咧呢啲人咧當然咧。都是有各樣的問題，咁呢度就講咧，有些人咧係有病嘅，咁有啲人咧亦都咧係被鬼附嘅，咁大概係有病啦，同鬼附咧其實都係一個統稱嚟嘅，即係話咧，凡有各樣病嘅人咧，都嚟到咧係耶穌嘅近前。你可以話咧，呢度咧係講緊一個社群啦，一個咧係社會，或者話咧係周遭環境。各人個個嘅需要，耶穌喺呢個處境底下咧，佢你見到佢係好有心嘅，佢咧就醫治曬所有呢啲嘅病人啦，以至到咧係各人咧，無論你鬼附又好，或者話咧有病都好咧，都能夠咧係得著一個嘅醫治，體貼家人嘅需要。頭先啱啱講體貼身邊嘅人。的需要亦都是我們的，應該都是我們的負擔。因為我自己就回來的時候，我就搬了另一個，不是搬了，我是香港回流，就住了一個地方，我就住apartment，因為環境就不是很熟悉，這樣所以就去買那些的日用品的時候咧，咁啊，去到西房闊，咁啊去到附近一間西房闊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就 即係可以唔係好清楚咧，究竟係四房夫嗰啲推嘅車咧，究竟係啊入一個 quota 定係咧係即係入一個 loonie， 即係入廿五先定係入一蚊咧咁樣？咁我就即係企喺嗰個即係推車嗰個前面嗰度，我就望一望究竟係入幾多錢咧？因為袋裏邊咧其實就又有有一個嘅又有一個 quota 啦，又有一個 loonie 啦，即係有一蚊啦。咁當我咧就嘗試去睇下究竟係入咩嘅時候咧，咁隔離就有個西人，咁就企咗喺度，咁咧佢就望住我，咁啊可能佢唔知咪覺得我有少少迷茫啦咁樣樣，跟住咧佢咧就同我講嚇，即係 you need a quarter 咁樣樣，咁佢手即係我啲反應比較慢咗少少嘅，咁我就好好奇咁望下佢咁樣樣啦。你知啦，通常咧，如果企喺超市有個人會同你講嘢嘅時候咧，又打開隻手咧，通常都係問你 ，you have a change？ Do you have change？ 問你攞錢咁啊。咁又唔係喎，佢問你，即係佢同我講話 ，you need a quarter。唔知我反應慢咗嘅緣故咧，咁佢咧就佢攞住佢個 quarter 啦，然後跟住咧佢就行到個車面前咧，咁就入咗個車嗰度，咁咧就啊試。大概他應該是以為我不懂英文，所以他以為我聽不明白他說 you need a quarter， 他就入了車裡，跟着我就口袋裡面我就拿回個 quarter 出來，跟着我說、oh, thanks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那就給個 quarter 給他，那他終於知道我懂英文，那他說、oh, it's okay it's okay， 那樣結果他沒有要到我 quarter， 有少少不太好意思，咁跟住咧就係啦，跟住我就即係攞個車出嚟咁樣開始 shopping 咁樣。其實件事好小事情嚟嘅啫。咁啊，發生嘅時間咧，其實都係即係講緊前後加埋都係一分鐘嚇。所用嘅資源咧，其實係一個 quota， 但係個心裏邊咧，總係覺得係好窩心嘅，總係覺得好窩心。有時我哋幫人可能，你想想，哇，我要花很多時間，我要花很多資源，或者你都是一個很各樣貧乏的人。但如果你看這個 case， 時間是一分鐘，其實每個人都有，所用的物資是一個 quota， 也是每個人都會有的。能夠幫人，讓人覺得窩心的感覺，甚至有時呢都不是任何物質。你突然間收到一個訊息，有人跟你說，啊，我不知道你現在在做什麼呢，都關心咧，依家即係發生緊咩事啊？都記掛著你啊咁樣。咁當然咧，即係加拿大實在太多騙案啦！突然間有人話俾你聽，我好關心你，你近來好嘛？咁樣方唔方便出嚟食飯嗰啲，你就知道呢啲係騙案。可能個社會個狀況唔係幾好，我哋好怕人關心自己，好擔心添啊，甚至。咁但係少少嘅關心對於其他人唔係付出好多，但係咧卻係咧可以叫人好窩心。其實都好值得做。咁我有一次睇醫生嘅時候咧，就哇唔係睇醫生嘅，其實我咁啱經過嘅啫。咁就好奇一間診所，咁我門口就貼住張紙，咁啊八八卦卦咁樣，即係望下張紙寫啲乜嘢咁樣。啊，原來呢張紙咧就寫住咧，即係醫生寫嘅啦嚇。咁佢話咧係因為上帝嘅恩典，所以如果咧你覺得或者話你唔能夠咧，是即係俾到整個嘅藥費咧啊診金咧，唔好介意，因為咧神咧係好看顧我，神咧係啊俾我有足夠，所以如果你喺診金上有困難咧，你讓我知道，睇下我點樣幫助到你，可以減咧你啲啊診金費嘅咁樣。咁我睇嘅時候咧，其實我就唔係睇呢個醫生嘅，咁但係咧睇到嘅時候咧，我都會覺得好窩心啊！佢提到即係佢係一個基督徒，自己有能力能夠幫助到其他人，又知道咧每一個人嘅能力都係上帝所賜予嘅。從來教會歷史裏邊，任何嘅神學家又好，屬靈人都好，佢哋一樣嘢都係好相同嘅。其實每一個人喺神面前咧，都係虧欠嘅。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呢，他都是承受着上帝的恩典，没有上帝的恩典呢，人根本呢就什么都不是。历代呢都是有这种的信念，就是即用英文就 We are nothing、okay？ 但是上帝呢是很恩待我们， 其实我本身咩都唔系。这个好贯彻始终是整个教育历史的思维都是这样。耶稣在这个的人群当中，在这个社群当中，他付出他最大的力量去帮所有的人。然后跟着我们就看就35节，所以耶稣提出的是家人，门徒的家人。耶稣提出的是社群的需要。跟着我们再看35节，讲到是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了，他就到旷野这个地方去，在那里他就祈祷。这里提到就次日的早晨天未亮，大概天未亮的时间应该是早上3点至6点这个时间，3点到6点那时候就真的天未亮的时间。说到耶稣就去到旷野这个地方，当然旷野就是一个完全是安静的地方，但是对于犹太来说，旷野这个字是很有的情意结在当中。就在旷野这个地方，神就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的里面。旷野是一个遇到神的地方，旷野是一个悔改的地方，旷野是一个蒙神是重建的地方，旷野是上帝同在的地方。得到上帝的供应，得到带领，都是旷野他们即时会想到相关的词汇。在这里所讲的，而就甚至在第13节，他就讲到耶稣是被带到旷野那里与撒旦是争战，后来也得到天使的帮助。所以旷野是一个两样都有，旷野是一个很亲近神的地方，神的同在，但是旷野代表着充满着争战挑战。因为当时的人的信念就认为是魔鬼啊、撒旦啊、邪灵啊，全部都是居住在旷野。所以有时我们说退到旷野这个字，我们退休即是搞退休的时候就会说啊，退到旷野，退到旷野，感觉上很浪漫。但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或者当时的近东人来说，旷野其实一点都不浪漫的，这个地方。因为旷野是所有物质都没有，没有水，没有食粮，什么都没有，是极其贫乏，充满着挑战。他们相信所有的邪灵都是居住在旷野，所以旷野是代表着一个挑战。但是的确历代的属灵人在旧里面，他们都在旷野里面遇到神，包括整个民族都在旷野遇见上帝的同在，还有是上帝的供应。所以旷野是一个会令你觉得是即两样东西，即我即英文就是一个很 mixed feeling， 即令你觉得是很有挣扎的地方，又是同在上帝的同在，又是充满着争执。这里就讲耶稣去到旷野的地方就不断还有是持续的去祷告。这里是用了一个未完成式，未完成式去讲这个情况。这个是马可福音的第一次记载，是耶稣去到祈祷。耶稣去祈祷是马可福音的第一次的记载。路加福音很多时候都提到耶稣祈祷的，但是特别的地方就是跟马可福音是并行的经文的里面，却是没有一次是提到他祈祷，或者说唯独是马可在这里就讲到耶稣 去祈祷的。耶稣祈祷，马可福音提耶稣祈祷的时候是有两次的。有一次就是记载在耶稣分五饼二鱼之后，跟着耶稣就祈祷了。咁另一次記載咧，喺馬可福音裏邊第14章就係咧，耶穌喺客西馬利園咧就跪低去祈禱。而兩次咧，其實咧都係講到咧，耶穌喺忙碌之後咧，喺黑夜之中咧去祈禱。忙碌之後黑夜嘅當中咧去祈禱。而咧我哋見到咧，耶穌咧 很多时侍奉都很忙，但是却是耶稣很重视能够去亲近神的时间，很着重去亲近神的时间。你可以这样看，其实耶稣很想去亲近天父，但是同时间对耶稣来说，亲近天父呢，体贴天父呢，其实都是体贴着他自己一个需要。耶稣是很有这个需要，在他生命里面呢，是经常呢跟父神呢是在一起，与父神的同在。所以你见他其实他上一日很忙，是不是很多的医病啊赶鬼，但是呢他应该那天呢，用我的字眼来说，就是那天应该要睡晏一点，是不是？但是没有的，他很繁忙之后他更加早起身，就去到旷野那里。也许他很知道一件事，就是他是需要更加多的能量，他需要更加多与主的同在，让他觉得神真的跟他同工，所以他是更加早起身去亲近神。我说这个又是体贴神，也是体贴自己。以前呢就有一首歌，不是以前大家现在都唱的，那首歌呢叫做主自己，主自己。这首歌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会唱过，前所要食福祉，今要主自己。这首诗歌就是这样，他说就开头就为自己要爱自己，就很自私去爱自己，然后跟着就为了自己的缘故就去爱神，然后跟着就为了自己的缘故，跟着为了神的缘故就去去爱神，咁咧就净系要主自己啫，咁就自己全部唔要啦，咁样。咁啊呢首诗歌好多时都会唱嘅，咁啊，但系咧有另一个嘅相似嘅一个嘅讲道咧，或者一个写作啦，就系咧记载喺十二世纪啊。十二世纪咧有一个人咧叫做圣伯尔纳啊，即系 Bernard or Carol 吓。咁咧，屬於十二世紀嘅人，咁佢又屬於一個叫白衣會啊 ，Cistercian。點解叫白衣會？因為佢哋著嘅袍咧，一般嘅修士係著黑色，咁佢哋著白色，咁所以咧就叫做白衣會咁樣。咁呢一個嘅聖伯爾納咧，佢就講到好相似頭先嗰首歌，就係主自己，但係有個最後嘅時候咧，係加多咗一樣嘢嘅。佢咧就話咧，一個信仰嘅成長咧，就係开头咧，你会为自己而爱自己，即系简单啲嚟讲，就一个自私嘅爱啦，系咪？即系其他人都唔关我事嘅，咁我系爱自己。咁第二咧个层次咧，佢就话咧，佢系因为爱自己而去爱神，所以佢爱神咧都系有条件嘅。佢因为要爱上自己，所以爱神，可能上帝咧会俾一啲咩好嘢俾佢啦，有啲着数咁样样。咁第三个层次咧，佢咧就话，哦，他终于都很进步了，他能够纯粹是因为爱神而爱神，不是带来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得到掌声，什么都不是，他专心去爱神，为了神的可爱，神的荣耀，那他呢好好去爱他的主。如果根据刚才呢，我们现在那首诗歌主自己呢，这里应该已经完了，因为已经很好了嘛，是吧？已经很好。但是呢后来呢，原来呢他还没完的、哦。那么他整个说话呢还有一样东西的。就是他说呢，到最后什么点，他真正一个属灵的境界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我为着神的缘故怎么样，我为着神的缘故我去好好爱自己。为着神的缘故好好去爱自己。这个是真的挺有意思的。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付出，我们要舍己，这个是的，对于神。但是与此同时想想，其实神都很想你好好爱自己。有时候都觉得有点可惜，很多基督徒，即是某部分基督徒，即是他肯为人付出很多，但是呢，即是令到自己筋疲力尽，令到自己呢是 冇曬自己時間啊，冇曬自己可以有可以應該要做或者自己想做嘅嘢，都冇時間去做。即係聖經係咪真係即係上帝係咪要求得即係咁緊要，以至到我哋唔可能好好去愛自己咧？咁大概應該唔係愛神愛人如己係咪？耶穌都話最大嘅戒命就係愛神啊嘛，跟住愛人如己啊嘛。咁呢個愛神同愛人如己咧，嗱當然咧喺舊約係出現喺兩處唔同嘅經文嘅。咁到耶穌嘅年代咧，愛神同愛人如己咧就結合咗。但我哋就唔知道究竟呢句説話咧係邊幾時開始係結合咗嘅，即係兩段聖經嘅説話。咁啊，研究聖經嘅人咧都揾唔到係幾時開始。咁所以第一樣嘢肯定知道嘅，到耶穌嘅年代。爱神爱人好像自己这样就已经是结合在一起是一样东西好好去爱惜自己都是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都喜欢用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呢就是说做基督徒呢有时候可能是像一个救生员救生员呢就随时都准备好呢去救人当然咁佢有个艇叫救生艇。当有人有需要嘅时候，俾人浸亲啊等等嘅时候咧，咁你就要快啲撑个艇出去救人啦，咁样。咁但系好多时咧，就我哋个艇咧就太多杂物啦。其实我哋艇多个地步咧，就系基本上唔系好载到人嘅，因为有太多杂物，以至到咧。是如果你真的想救人呢你就要将你那个即救生艇呢你就要攞返啲杂物出嚟即是 unload 你个 boat, 是不是但好多时呢我哋个生命有太多嘢。我哋生命呢堆积着太多人与人之间关系嗰个嘅破碎啦。我哋有好多过去生命啊童年又好或者发生事情一啲嘅阴影啦。或者话呢我哋呢係对自己都有好多结，对人有好多嘅结，有多咧未完嘅事情 ，unfinished 嘅 business， 但我就充塞着呢啲嘅嘢，跟住咧就系我哋呢个救生艇咧已经差唔多满泻，我哋真系谈唔上咧出去救人，因为个艇撑到出去嘅时候，俾你救到人就可能系大家一齐坐沉船就沉咗啦。能够好好去处理自己的生命，好好去爱自己，是一个先决条件去爱其他人。救生艇如果太多杂物，根本那个都不是救生艇，你叫人跟你一起呢就搭沉船而已。好好呢将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啦，或者要处理的事情啦，有些过去的创伤啦，好好医治它啦。好好包扎，等佢復原啦，係一個愛人嘅表現。好好愛自己，將生命嘅船減翻磅，令到佢好輕散。真係一個艇係可以冇雜物，你就可以去承載其他人嘅生命。生命嘅雜物越少，可以承載別人嘅能力就越大。所以好好去对自己，好好去爱自己，亦都等于好好去爱其他人，体贴别人之前，可能先要好好去体贴自己生命各样嘅需要。咁呢度咧就讲到咧系耶稣去到旷野啦，咁就不住持续。去祈祷，不住持续去祈祷，同神一起感受到神的同在，同神一起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那种的快乐，那种的喜乐，都是很有意思。而呢，去到36节呢，就讲西门呢，就跟他的同伴呢，就来，就追上来了。咁咧就遇見到耶穌就同佢講啦，佢咧就話咧，哇！眾人都揾你咁樣樣， 追上嚟咧，其實咧係嗰個詞一個動詞咧，係講有嗰種迫切性喺裏邊嘅。咁就講到咧係一定咧要追到嘅意思嚇。咁呢度講咧就預見到啦，咁咧就對耶穌講話：，咦，眾人都揾你喎，咁樣樣嚇。咁啊，呢度眾人咧，其實咧就原文意思係所有人，即係當然係少誇張，即係所有人咧都要揾你嘅。咁呢度咧就講到咧係強調咗加百隆咧係係耶穌咧呢個嘅基地啦。咁啊，加百隆咧每一個人咧都想咧係揾到耶穌，而揾呢個字咧即係尋找咧。就其實馬可福音好多時候都用呢個字嘅，馬可福音咧其實有十次咧都係話揾嘅，要尋找嘅。咁但係喺十次裏邊咧，差唔多每一次出現咧，都係有少少負面嘅意思嘅。譬如講咧，人為自己咧而尋找耶穌啦，法利賽人同埋呢個世代咧，佢哋要揾乜嘢？佢哋係要揾神蹟啦。仇敵咧係尋求嘅方法咧去。除滅耶穌就是找方法去除滅耶穌，或者說是找，就是捉拿耶穌，就是找耶穌。很多時候出現都是比較負面，而且有一種自私的內容在當中的。這個往往都是指到是可能與神的心意有一種對立性，就會用這個動詞就去找，就當然我們在說原文。咁但系咧，呢句说话当然亦都系暗示咗咧，系耶稣咧，佢哋就好想耶稣咧系留喺加百隆呢个地方。咁但系咧，你见到耶稣咧就唔系咁样讲。耶稣就话咧三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让我们咧可往别处去，到邻近嘅乡村啦，亦都咧系喺嗰个地方咧，我可以传道啦，因为咧我系为呢件事情。这里所说的话是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其实原文的意思其实是说不是一个建议来的，而是说我们是需要去另一个地方的意思。所以你可以说其实如果加个让字上去会更加理想，让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咁而呢一度咧，耶穌咧係好作咧一個嘅做一個嘅即係傳道咧。其實呢個講緊係一個嘅宣講嘅意思。咁啊，馬可福音咧出現咗十二次一個嘅宣講呢個嘅字。咁咧就去到呢一個嘅加百隆咧，就係一個咧係你話咧係一個嘅比較大啲嘅城市相對嚟講。而耶穌咧就去別處咧。大概咧個別處嘅意思咧係喺佢附近周遭，而附近周遭嘅時候咧。就已經咧係到鄰近嘅鄉村，鄉村咧係相對於城市，某個程度上嚟講咧，加百隆係比較城市。如果去到鄉村的話咧，係譬如話咧係作者馬福音咧話伯賽大啦、伯法其啦，都係咧係屬於村落嘅地方，而咧耶路撒冷啦。格拉森啦，加百隆咧都系属于城市嘅地方，但系耶稣咧话，其实我哋唔一定系城市，乡村系好 OK 嘅，我哋去到即系都唔一定喺 Vancouver、Richmond 嘅，我哋系 Langley 啊、Sherry、Abbotsford 都系 OK 嘅，冇问题嘅。所以咧，耶稣咧有少少系泼佢哋冷水，就话咧，即系佢门徒梗系讲耶稣巴闭啦。但耶稣说其实不是要做些很巴闭的事，是做些有需要的事，是上帝呼召他做有需要的事。于是就说了，他们就在这个加利利的传地，就到会堂传道和赶鬼。基本上传道和赶鬼都是概括了耶稣整个的事工。体贴神，体贴人，体贴自己。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做个基督徒的确是不简单的。但是呢，如果你知道好像耶稣这样说，他知道神想他做什么，他要体贴神，就不是要体贴其他人的期望。有时要满足所有人的期望呢，的确很辛苦。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 要滿足上帝的期望。咁當然啦，滿足上帝期望都包括咗有家人嘅，有群體嘅需要。但係我哋嘅心，起碼我哋嘅心咧，係先咧需要體貼上帝。而體貼人嘅時候咧，的確咧係要花時間啦，花心思啦，同埋咧真係我叫有心啊，即係有 heart 嘅。咁最後尾我想講個故事，呢個故事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咁係我即係睇書嘅時候咧，我就睇到呢、這個啊，我覺得呢個故事都幾有啟發性喎，咁樣樣。咁想同大家作一個結論嘅時候咧，分享下呢個故事。咁呢個故事就正如咧，就頭先我都好欣賞主席嘅祈禱啦。咁講到咧，都為到世界嘅和平咧祈禱。咁我哋世界咧就係、是、的確咧，自二次大戰之後咧，冇一個時期咧比呢個時期咧係更加危險，即係面對可能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啊，參與嘅國家亦都係起碼喺軍事上面啦，都係好強。咁所以咧，一結盟嘅時候咧，就真係會隨時咧係一觸即發啦咁樣。咁啊，故事咧就講有一個嘅女人，佢就好似我哋頭先主席嘅祈禱一樣，或者好似我哋嘅祈禱一樣。咁咧就佢去啊，每日咧就為到世界和平祈禱啦，每日咧就為到身邊所發生嘅事情去祈禱。咁但系咧，佢發覺一路咁祈，一路咁祈咧，其實咧上帝都冇聽佢祈禱嘅。咁於是咧佢就好唔開心啊，佢覺得咧就即系上帝都唔聽我祈禱嘅咁，所以咧就好冇心機，或者咧覺得好氣餒。咁於是咧就嗰日咧就心血來潮，唔祈禱啦，我不如走去買下嘢啦，咁樣樣，唔知買下嘢比較開心啲嚇。唔知咪男人同女人分別咧？女人講買下啲嘢可能比較開心 ，shopping 好開心。男人對買嘢未必會令到佢好開心。咁啊，呢個女人就走去 shopping 去買嘢購物。咁咧就佢行下嘅時候咧，發覺前邊有一間嘅店鋪啊。但係其實呢個係寓言故事嚟嘅嚇，寓言故事。見到一間店鋪啊！佢望下，咦，个店主好熟口面、哦，跟住再望真下，咦，真系好熟口面、哦，因为咧，佢平时睇嗰啲啲图画啊，或者话咧嗰啲嘅 postcard 啊，呢人成日都存在嘅、哦，跟住佢谂到啦，我认到呢个系边个啦？呢、这个人系好似耶稣，啲咁似耶稣嘅佢样。於是咧，佢又好奇心就走埋個店嗰度就問一問，唔好意思，我想問一問咧，你好似一個人啊咁樣。我係啊，似邊個？你好似耶穌。我想問你係咪耶穌啊？跟住佢話：係啊，冇錯啊，我就是耶穌咯。嗱，記住呢個係一個寓言故事嚟嘅。安妮就係耶穌，實太好啦咁樣樣嚇。我話係啊，你今日想買啲咩啊？嗱，你入去咧，你慢慢揀啦。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揀的，你揀了之后你出来告诉我，你寫低它你要什么东西，那我就出来帮你执，你寫什么东西我就帮你执，那一会儿给你好不好？他说哎呀太好了，遇到耶稣你，哎我真的所有的愿望啊，所有的祈祷应该都可以实现到了，今次终于都可以实现到，找到个店主。那于是他就走入那个铺头里面，就望下架，太好了，这架里面的所摆的东西都是他所要的东西，世界和平啦，家人的健康啦，教会的需要啦，有力量啦，等等，他属灵上面他希望的东西或者世界的需要呢，他全部在家箱里面都找到。于是他就抄抄埋埋写低埋埋，太好了，耶稣会全部会帮我实现了。咁啊，抄埋之后呢，跟住呢他就去柜面那里找这个店主，这个店主就是耶稣。咁啊，耶稣说哦，好啊，你写的东西都是很有意思的，你要求的东西都是非常之合理的。那你等我一阵我帮你执啦。那他说唉，太好了，即一次过一次过满足了所有的愿望，因为耶稣即走在眼前。那就没多久就耶稣就回来了。他没见到耶稣拿着很多东西。但是他就望一望耶稣给他。嗱，就在这里了。他望一望，咦，你做乜要俾啲种子俾我嘅？系啊，种子啊，你咪翻去种咯。系啊，我话你去拣，你去攞啫，要啲乜啫咩？我真系有俾你噶。你头先祈求嘅咩世界和平啊，家庭健家人嘅关系啊，教会嘅需要啊，嗱呢全部啲种子都齐晒，我冇一样嘢漏。 咁其實即係咩意思啊？咁你咪翻去種咯。你種完之後，跟住就會有收成噶啦。跟住個心諗，乜唔係現成嘅咩？咁樣樣唔係啊，係種子嚟噶咋。咁啊，故事咧，其實到呢度咧就結束咗啦。其實呢故事想講啲咩咧？咁當然咧，即係記載呢件事情嗰本書咧，就係講屬靈導引嘅。咁啊，就唔需要我哋帶翻我哋呢個處境。體貼神，體貼人，體貼自己，從來都不是一件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很多人祈求神做這樣做那樣做那樣，祈了沒多久就覺得很氣餒，為什麼上帝沒有幫助我？但可能這個寓言故事有它一定的道理，你所祈求的，你有没有见到诗人祈完之后就立刻得啦？诗篇都不是这么写的嘛。啊，他说我哀求你，是不是？你究竟有没有听我祈祷的？啊，原来神是要我们以祈祷，以行动，将这个种子好好的浇灌，以至到它会成长，正如我们所祈求的一样。或者在浇灌的时候，你真的要想想，你是不是愿意在当中付出个代价，每日去淋水啦，去关心的成长啦，又看看会不会去笑施肥啦，总之是在这里的，也都是耶稣给你的，他是会成长的，他是会实现的。但是你的祈祷呢，你的参与呢，你的委身呢，那同样重要的，哦，体贴神，體貼自己，體貼人。咁當然體貼神亦都包括咗體貼自己同體貼人嘅。體貼神應該包曬嗰兩樣嘢，好好去體貼下自己，體貼神，體貼身邊嘅人。呢，這個就係愛神同愛人如己裏邊咧，要同我哋講嘅説話。亦都係耶穌，耶穌唔係就係叫你咁樣做。剛才講的馬可福音第一章非常好，可貴。耶穌面對的是試探，跟住耶穌又趕鬼，跟住在會堂裏面趕鬼，咁當會堂耶穌咪就趕鬼嘅，會講道啦，教訓人啦。耶穌進入一個家庭，照顧家人的需要啦，門徒家人的需要，啲好真實的需要啦。跟住成個社群喺門口等。耶稣，你咪日落之后就准备医我哋。耶稣系日落之后就医你哋啦。跟住第二日早晨三点，耶稣就起身亲近父神。对于耶稣嚟讲，呢度系一样嘢嚟嘅，唔系有好多样嘢。就系佢嘅生命系乜嘢咧？神可喺我嘅里边，我都喺神嘅里边。神同佢系不能分割、不能分开，正系因为咁嘅缘故，佢喺神嘅里边，神喺佢嘅里边，呢个就最后晚餐讲。所以佢能够拥抱身边所有嘅人，佢能够体贴自己同神亲近，体贴别人嘅需要，医病赶鬼。但愿咧，耶稣呢个榜样都俾我哋睇到，成为我哋嗰个激励，而我哋喺当中学习嘅时候。对于你，对于上帝，对于身边的人，都会成为翻你自己的祝福。好，让我们一起祈祷。因此天父，我们在你的跟前，我们都是很贫乏的人，很贫乏的人。我们只有靠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学习怎样去体贴你的心意，因为生命有太多人的声音想我们做这样做那样，但我们学习单单去体贴主的心，也都给我们有一份的爱，体贴我们身边的人各样的需要，又帮助我们體貼翻自己。其實我內心裏邊，我哋有好多掙扎，有多生命嘅情意結， 有多不满足的地方，可能亦都有好多伤害，有多医治的地方。让我学习好好去爱自己，以致我们才能够好好爱到其他人。主帮助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不是要我们这样做，而是主你自己先做了。我们学校你就是一个跟从你的人应当要做的事情。感谢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的怜悯，奉主名求。